下留情，来不来情牵。 朋友仔，久唔久倾下偈。 周嘉怡，周嘉怡，哇，好耐冇见啦。 系啊，好耐冇见啊，点解咧？ 点解啊？我哋喺咪前好耐冇见咯。 喺咪前好耐冇见啫。 兄弟， 其实都唔系好耐啫嘛。 唔系，我好耐冇同你拍过啦。 点会啊？上次咪同你同阿一咯。 系咩？唔系呢个环节好耐冇出现过， 呢个环节系 好耐冇揾朋友仔， 系啦，好耐冇揾朋友仔上嚟倾下偈， 系啦。咁今日嘅呢个朋友咧，我哋第一次咧就揾佢 personal， 即系个人咁样上嚟搜下流程。佢头先话俾我知咧，原来佢之前即系做过访问，我唔记得咗啦。可能系啲大围，好似系啲大围嘅电影宣传嘅。咁、 哦、 其实我识咗佢，我谂应该有十年嘅时间，一阵间再慢慢讲下点识啊。你识咗佢几耐啊？ 啱啱识咗部几耐？ 听过你哋有啲好密切嘅举动啊，嗰啲噶嘛，系啊， 你咯。 好，我哋介绍咗我哋今次请嚟嘅朋友仔先 ，Adam 潘天南你好 ，Hello 大家好啊 ，Hello 嘉怡 ，Hello Benny 都好耐冇见啦，系咪？ 系咪？其实我哋啱啱 实，其实我 同嘉怡成日都见噶啦， 谂住见啊，成日。 其实喺我呢段即系喺流落喺彩虹村嘅日子咧，咁啊经常都见到啊 Adam 啦，同埋阿嘉怡嘅， 系 咁啊。 你讲一讲点解我哋会识先啦？ 吓， 你讲一 讲，我撮合咗你两个咯。 哦， 我即系讲得嘅， 即系讲下呢啲撮，我讲撮合啫。即系一齐合作啫，我冇讲系做咩。 哦 ，OK。 阿 Adam， 你觉得周嘉怡个为人点样样啊？ 非常之好， 尽情赞。 非常之，我会用一个张力去解释。 哎呀，佢好好笑噶，佢成日喺现场同我讲咧，佢成日都话嗯，真系有张力。 跟住有张力啊！ 嗱，俾我讲先，呢个俾我解释。嗱，去到现场，无论几冻又好，嗰啲灯几咁热，个 camera 拍咗几多 个导演 都好啦，导演又几咁嬲都好啦。阿嘉怡永远都系阿导演，你冇事啊，灯啊光 OK， 音乐 OK 啊。各位心心，你可以继续玩啊！佢好有张力，我用张力去形容佢嘅工作态度。 佢一啲都唔尊重我哋嘅广东话，张力唔系咁解嘅， 张住咯，张住好。 我听我听咗我都唔 系 好明，我原来 咁样好，但系唔系咁讲。 我要讲周嘉怡咧，的而且确系一个咧正面大使嚟嘅， 嗯， 因为咧 非常正面 喺拍戏现场咧，其实就 我负面嗰阵时咧睇唔到啫， 系啦， 你个负面都好正面嘅， 都好正面嘅。咁啊，因为大家比较少喺拍摄现场见到我啦，咁啊周嘉怡又成日见到我啦，咁我成日都系鼓起泡腮啊，敲黑面啊，咁啊好多即系千愁万绪喺个脑度嗰啲好愁绪嗰啲咁样啦， 都系。 咁佢每一次咧喺现场咧，佢好好嘅，即系佢同 cool 好开心啦，同现场嘅无论系场务啊，定系嘅灯光啊，佢都好好。同埋咧，因为我哋喺啲屋村入边拍戏咧，好多时会见到啲街坊 嘅，系都唔少嘅。 街坊咧，可能我哋会有啲电线啊，有啲灯咧就阻住佢哋出入啦。阿嘉怡每一次都系婆婆，你慢慢行啊，婆婆你小心啲啊，公公你小心啲啊。其实周嘉怡就系帮我哋做咗呢个形象大使啦， 亲善大使嚟噶， 系啊，真系好有 tension 啊呢个人， 好有张力啊，好张啊， 我觉得佢好顾全大局啊，成件事系即系有佢嘅气场喺度咧，大家都好开心。首先第一个大家好开心啦，大家好清楚自己应该要做啲咩。总之嘉怡咧，佢喺度咧，成件事就好 smooth， 唉，真系 一啲都冇问题。 封一封利是俾你， 喂，等先嗱。我咧就点样识阿 Adam 咧？一间再问阿嘉怡。我咧就因为我啱啱开始做导演嗰阵咧，就中间有啲朋友啦，咁大家就介绍认识啦。咁嗰阵时 Adam 点解有啲咩朋友会认识到佢，又认识到你 嘅？咁、哦、有啲即系电影业内嘅朋友啦。啱啱我应该系佢都系啱啱入行。 我哋同时间入嘅，不过 Benny 嗰阵时就已经拍咗套戏。咁我一后入行咧，因为我未拍过戏嘅。 系。 咁咧，佢哋都好擔心咯，做唔做到啦？成件事想揾一個有經驗嘅人咧， 就有一部電影嘅經驗嘅導演， 喂，多過我嗰陣時乜都冇啊！就係張天志， 哦， 就係上張天志上場之前咧，咁我就你就佢就揾咗個 Benny 嚟導一導我啦，同我 傾下偈， 傾下偈，咁啊覺得誒嗰啲演員應該點啊？點樣去picture 自己嘅角色啊？點樣去做啊？你會點做啊？咁佢同我嗰晚好夜噶，我記得差唔多成十。 我諗對你後來嘅演藝人生應該好大， 梗係好大啦， 即係錯曬啦。 永远都记住你噶， 系啊，即系去到现场就同导演好好配合啦，就唔好话呢对白讲唔到啊， 唔好乱讲嘢啦， 嗰啲啦，系啦，系咁啊，一路以嚟就 有 on and off 都成日见到 Adam 啦， 都成年见到嘅，大家都好俾正面。我觉得你每次见到你咧，好正面， 系咩？ 即系你喂 Adam 加油加油，我见到 Benny 喂你都加油加油加油，即系我哋多数见咧都系喺十二点啊，好夜啊，喺公司度出入啊嗰啲咁啊， 有时翻嚟攞嘢。 咁夜喺公司出入嘅？ 啲男人唔翻屋企有理由嘅， 即系要做嘢，表现到好勤力，跟住翻到好攰啊。 系啊，下次叫埋你一齐啊嘛。咁啊，一路就咁多年啦。咁當然之前都有同阿 Adam 合作過啦，譬如呢個就講得啦，反應跑二啦，咁佢就負責招呼啊，招呼阿朱茵啦， 多謝你先啊，多謝你先啊， 我仲記得我第一日揾阿 Adam 嗱，今次呢張牌你要請我食飯啦，同阿冼老師一齊，咁啊 佢真係好 sweet， 好 sweet， 好 sweet， 因為我喺其他現場嗰晚都幾夜噶啦，佢拍到 係 last 一日嚟啊 ，last 嗰日嚟 ，last 唔係，佢係佢亦都係佢 Benny 揾人咧，個個都揾得咁好嘅，佳兒又好啦。个都咁好嘅，咁咧佢就同我讲，即系佢喺度教我，喂，如果你真心中意做演戏呢行咧，咁你就继续做，因为咧我嚟讲，即系佢讲佢自己啦，因为我中意做嘅嘢，咁就变得越做就越开心，嗰啲观众系越多，导演又越多，咁佢就 basically 俾咗好多好多正能量我，系所以即系真要多谢 Penny， 就系欣欣真系 好好啊，佢个人 系啊，咁我就识咗咁耐啦，咁亦都合作过，咁啊嘉怡系。你喺演艺圈打滚咁多年，你系唔识佢嘅之前？ 我唔识啊， 完全唔识。 我因为我哋冇合作过啊嘛，但系我好记得有一次喺导演会，你唔提翻我，你唔提翻我，我真系唔记得啊。佢嗰次 我真系惊到咧， 但系完全唔觉得啊，因为咧导演会嗰日咧，我哋嗰次喺边度摆噶？ 即系香港导演会， 好大型嗰次啊！ 喺即系尖沙咀嗰间酒店啦， 系某间大酒店啦，嗰次系搞到最 grand 啦，我觉得 系。 跟住要唱歌，咁 Adam 就上去唱歌， 我喺唔喺度噶？ 你阿邦喺度嘅嗰晚， 哦， 我哋 mutual， 你好似唔喺度， 你唔喺度， 系 啊。你去咗嗰个 台北拍戏， 唔系拍戏啊！你去咗做善事啊？ 哦，去咗柬埔寨。 系呀呀呀！ 哦 ，OK， 系。咁跟住佢咧，阿 Adam 就上台唱歌。咁但系 嗰首歌系咩啊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我唔记得咗你唱咩，但我记得你 个 vibe。 我唱我个 vibe， 我记得你个 vibe， 唔使记所有歌噶啦。 我系记唔到首歌，但我记得个 vibe， 因为咧佢好。我点讲呢其实佢好可爱啊，即系佢喺个台嗰度咧，佢又我唔知点讲，我觉得你好 enjoy the moment。 嗱，我同大家澄清咧，我系唔识唱歌嘅，我系上去咧系为咗帮人嗰晚咧系争一个人唱歌，咁我就上去啦。去到之后咧，先知道哇，原来个个都系专业唱歌，咁死啦！我点搞咧？照相唔好嚟， 咁服嘅 系啦，系啊，所以佢想我净系突然间无端端唱，跟住我就哇咩事啊？ 系The way you look tonight， 哦系啊， 因为佢特别拣嗰首歌俾我咧，因为冇乜特别高音，冇乜特别低音，总之你 keep 住嗰个 level 就 OK 啦。咁咧点我认识嘉怡咧，不嬲都识佢噶啦，呢个演员点会唔识啊？ 唔系我都识你，但系我冇真系认识佢。 系去厕所嘅时候咧，我搞掂啦，喺度抹晒汗咧，快去搞掂啦，搞掂去洗手间啦。咁就見到嘉怡，你唱得好好啊，多謝你 OK 喎、啊。 哦，係咩？係嗰段路同你講㗎，唔係你落台嗰陣時講㗎。 唔係，你俾咗幾分鐘 嘅效應啊！我又以為係落台嗰陣時講添，因為我覺得你嗰、那個。个 vibe 好，因为佢好 enjoy 喺嗰个 moment， 我唔知道你 enjoy 啊。 咁 OK 嘅， 系啊，佢好开心啊，即系佢一路笑住一路唱，佢又笑住又唱住咁。 可能嗰刻我笑紧自己咧， 哦，系好听到 啊， 真系 好正啊！我系觉得佢唱得最正啊，跟住我系觉得哇，好搞笑啊，咁样咯。 哦，咁我可以喺歌唱嗰边发展一下，系 不如唔好啦。 我哋今日咧，即系揾呢个朋友仔上嚟咧，就我哋，因为咧我识咗 Adam 好耐啊，我都唔知道佢嘅即系出身啊，点样入行啊，甚至乎个名点嚟啊。 我有上网抄佢啲嘢睇嘅， 我都唔多噶，都唔系。 系啊，就系唔多咯。 多噶啱啊，所以 而家 留俾我哋啦。 系啊，就上网都唔多。 啊，同埋我记得我哋拍啱啱嗰个戏之前咧，我哋有一次打过边炉嘅。咁啊，即邀請咗阿嘉怡啊，即係阿 Adam 啊，即係有份演嗰啲演員，大家即係嗰啲叫做聚一聚，大家認識一下先啦。咁當時都係大家都係話係啊， 交談 劇本又未有啊，嗰啲咧 冇交談， 就嚟拍，但係劇本又未有啊，咁大家就溝通一下啦。咁啊， 后来就大家一齐合作啦，到今日啦。咁但系咧，我都系佢头先所讲啦，我对于 Adam 即系呢个咁靓仔。又 讲呢啲， 我想话佢真系咁靓仔。头先入嚟嘅时候，姐姐喺出面望到佢都回头咗两下， 有啲咁嘅事咩？ 我想话咧，嗱，第一咧，Adam 你喺边度出世噶？ 喺澳洲出世嘅，澳洲土生土长。好多人都会觉得你系咪香港出世，然后过咗去嗰边？其实唔系嘅，我真心喺嗰边出世，然后就慢慢先至回流翻嚟香港。 哦，喂，讲得，譬如你本身系咩人嚟嘅，即系咩地方嘅人嚟噶？ 我爸咧系蒙古人，我妈系上海人，佢哋喺香港长大，不过就过咗去澳洲啦。咁嗰阵时过咗去澳洲之后就生咗我啦。 咁佢哋系讲广东话嘅。 佢哋阿爸咧就系讲蒙古话嘅，阿妈系讲上海话嘅。不过佢哋因为喺香港长大咧，都会夹杂啲香港即系、就是、香港话落去嘅。 哦，喂，咁蒙古话你晓唔晓啊？我净系识得 细个时候 绝对可以晓。Kazakhstan 嗰啲咧 ，Kazakhstan 啊， 即系成吉思汗啊，成吉思汗。Kazakhstan， 阿靓唱嗰啲歌啊， 系 啊。 但系一讲蒙古人咧，我拍戏嘅时候佢讲噶嘛，跟住我一望佢个样，哇，真系 有啲似啊！ 只 马，即系见到唔成 万字，万字 万字粮啊！ 即刻见到个蒙古包啊，即系好衬咯，个样系。 细个嘅时候会讲嘅，阿嫲个佢嗰种蒙古乡下话咧，就识听识讲嘅。不过 有冇一两句示范嚟？ 真系冇啊，真系。 即系嗰啲完全冇啦吓咩？ 因为太过细，太细个嘅时候。 上海话识啊， 上海话成沙沙龙嗰啲 OK 嘅， 即系龙河啊咩沙沙龙。 佛灰天、佛灰岩嗰啲啊， 夹花龙。 哦，咁你喺澳洲主要系讲咩话咧？ 主澳洲讲英文啦。 哦，即系你，即系你屋企都系讲英文噶， 因为佢哋要求你唔好咁要求太多啦。你不如咧讲好啲英文，考好啲数学，考好啲 geography 啊嗰啲咧，咁我哋就唔理你啦。所以其实我十几岁先知道佢识讲普通话噶。 哦，系啊，你唔知嘅， 我唔知噶，我唔知道普通话呢样嘢噶。即系我好细个嘅时候咧，有一班中国同学啦，就嚟即系同胞啦，就嚟我学校。咁佢哋就以为啊，不如你同佢哋倾啦，你同一个民族嚟噶嘛，咁我咪同佢哋倾咯。咦？点解佢哋唔系讲广东话嘅？点解佢哋讲嘅嘢我唔听唔明嘅？系啦，所以我语言障碍嘅又绝对。 即系广东话你识少少嘅， 广东话识少少啦。 咁中文字咧？ 中文字绝对唔识，呢、這个绝对唔识。 咁我觉得佢好劲 啊！我哋要爆少少料啦。 系， 我同周嘉怡都应该睇过 佢嗰份 剧本 啊嘛。 剧本咧， 但系佢嗰份 外星人密码嚟嘅。 但系佢嗰份剧本都劲，佢有中文嘅。 系咩？ 有。 唔系我个 part 咧就写中文嘅。对方嗰啲咧，我 就写英文咯， 因为快啲。 系咩？ 系啊，系嘅，系嘅，系嘅。 系咩？我见到你译晒音标咁样。 因为我嗰啲中文咧就会夹杂啲译音喺度嘅，因为我唔系每个中，即系有啲中文字真系好多笔画噶阴公。 系。 咁我写得嚟都听朝啦，咁我就会求其F A U 或者就搞掂咗佢噶啦，所以就 F A U 即系咩啊 ？For 啦，即系 for example 啦 ，go 即系去即系 H A U I 嗰啲咧就搞掂噶啦。 哦，去。咁你每日要，譬如你一版纸嘅剧本，你要 mark 呢啲音标 mark 几耐？ 快咗好多噶啦，快咗好多。我旧阵时睇剧本咧，睇成两三个月先搞得掂嘅。而家咧，你俾我一两个星期都差唔多 OK 噶啦，搞掂噶啦。 系 快咗好多。 我觉得佢好劲啊呢方面。 即系对于一个即系你翻嚟香港嗰阵，一隻中文字都唔识噶嘛？ 你可以咁讲。 几多年翻嚟噶？ 识火啊人啊嗰啲咯。 你几多年翻嚟噶？ 2010啦，2010翻嚟。 即系十几年前。 十几年噶啦。 十几年，但系已经又识睇中文，又识写中文，跟住讲而家佢讲得好好喎。 广东话咧系地球 先难啊嘛， 广东话系地球上其中一种最难讲同埋最难明嘅语言。你都知好多， 因为点解咧？我话俾观众啊，观众当然知道啦。不过其他观众如果听嘅，你唔知道点解广东话咁难学咧？系因为写、讲、睇、表达全部都系唔同嘅。 系 唔同嘅方式，唔同嘅你点样睇，点样讲系完全唔同嘅。男人讲、女人讲又系唔同嘅，所以系非常之困难嘅。 同埋香即系广东话，你知啦，即系好多嗰啲潮语噶嘛。即系头先啦，话诶，我拍咗包药啊，嗰个拍字咧 唔知点写， 即系唔系又唔知点解解释俾佢知啦。总之又劈咗包药啦，咁又劈字又点嚟咧？都系解释唔到噶嘛。 我睇完周星驰先识噶就 系 呢啲。 系啦， 好犀利啊！ 问多个问题啦，咁你个中文名啊，其实系咪你嘅真名嚟嘅咧？ 呢个中文名咧系公司赐配俾我嘅。 哦，即系你本身冇中文名嘅。 啊，本身系有姓，不过 basically 系冇乜中文名呢样嘢嘅。 即系就 Adam 就系 Adam 啦。 啊，系啦，系啦，系啦。 即系譬如举个例，譬如我如果喺外国生活，可能我就系叫做 Benny 啦。系，咁即系我姓刘。 系啦， 佢唔知道我叫做伟恒。 因为澳洲出世子你冇伟摆中文名噶嘛。 哦。 所以系冇呢样嘢，所以我觉得好奇怪嘅。见嗰啲即系嗰啲朋友嗰啲 B B 咧出世咧，又可以写中文名，又可以写英文名，系其实对我嚟讲系，咦，可以咁多语言。 哦，即系周嘉怡又可以叫做 Catherine 又可以叫做嘉怡咁样样，又有中文字咁样样。哦，咁你初得到呢个天蓝呢个名嗰阵啊，你知唔？ 你惊唔惊食 唔知啊？你知唔知点解先啊？初 咁明嘅，咁佢哋都会解释嘅。不过就 天蓝系好劲嘅，系啊， 嗰啲波都点啦？今次俾三粒字我啦， 系啊， 得噶啦。咁我觉得接受咯呢样嘢，我都好想有一个家即系家乡咁嘅 feel。咁翻嚟香港，我就当咗系自己家乡噶啦。 咁你过咗几耐先至习惯，即系呢个有人喺街度叫喂拍天蓝咁样样噶？ 咁要少少时间嘅，初时叫咧，喂叫紧你啊， 拍天蓝埋位啊，喂， 哦系，你唔识听中文定咩啊？ 哦， 系啦，所以要少少时间习惯嘅。 系好啦，咁我哋咧听首歌先。今日咧 Adam 都带咗啲歌上嚟嘅，咁一阵间咧先至问下点解拣呢啲歌啊？ 希望你哋中意。 Gonna feel real good. Gonna make a difference. Gonna make it right. And as I turn up the collar on my favorite winter coat, this wind is blowing my mind. I see the kids in the street, but not enough to eat. Who am I to be blind, pretending not to see them?Disregard a broken bottle top and a one-man show. They follow each other on the wind, you know, 'cause they got nowhere to go. That's why no one yet to know. I'm starting with the man in the mirror. I'm asking him to change his ways, and no message could have been any clearer. If they wanna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take a look at yourself, then make a change.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I've been a victim of a selfish kind of love. It's time that I realize there was love in the home, not a nickel to love. Could it be really me pretending that then I don't know? Oh well, deep in the sky, somebody's broken heart and a washed out feelings. They follow the pattern of the wind and sea. Michael Jackson 嘅 Man in the Mirror， 點解揀呢首歌呢？ 因為今年咧2026咧，我覺得係時候幫下人哋。 点帮向人哋，点改变呢个世界呢，就首先要望自己。你望自己，你改变自己先至可以改变到呢个世界。咁我亦都觉得我自己唔系一个冇破限嘅一个，即系总之有系咪破限咧、界限咧？总之中文嚟啦， 啲中文啊， 好 tension， 我明啦，明啦，好 tension， 好多 tension， 系啊，好 tension， 好 tension， 系 点有点令到自己有多啲张力？所以咧就用咗呢个时间，呢、這个 mirror in the mirror 去鼓励自己。今年咧想改变自己，改变自己嘅命运就首先改变自己，咁先至可以有机会改变到世界。 嗯，好，咁啊，转头翻嚟啦，继续同阿柏天男即系 Adam 咧就倾下偈啦。 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新任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社交专页表示，下午获行政长官李家超接见，双方讨论立法会作为特区管治团队一部分，怎样积极协助政府改善施政，促进行政立法良性互动，实现良政善治。立法会早上举行主席选举，李慧琼以五票的优势击败金融界陈振英，当选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届立法会首次会议将在下星期三召开，聚焦讨论大埔火灾善后工作。他强调会严格遵守议事规则，公平公正，给议员有发言机会。汇控和香港上海汇丰银行联合公布，以协议安排方式私有化恒生银行的建议，已经在今日举行的恒生银行法院会议以及股东大会上获得通过。当中大约有 85.75% 无利害关系股份附带投票权的股东赞成决议案。恒生银行在联交所最后买卖日期是下星期三，今个月27号撤销上市地位。高等法院将于今个月23号就认许计划呈请进行聆讯，并预期同日公布结果。私有化完成之后，恒生成为汇控的全资附属公司。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会议指出，党中央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和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是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将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的重要举措。十五五时期，国家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工作任务艰巨繁重，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个最大优势，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根本保证。会议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努力实现良好开局。另外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党组自身建设，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同非常干燥，听朝早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2度，新界部分地区气温显著较低，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气温稍为回升，非常干燥，但早上天气清凉，星期一风势颇大，短暂时间有阳光，下星期中期日间和暖。而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2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霜冻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 十八好时光。 Hello， 大家好，我是 Isaac 文生哥哥。新的一年希望咧嘅身体健康，但身体健康必定要做运动。我希望咧就系咧每个星期咧都可以做到运动，跟住咧自己嘅身体越嚟越似廿八岁，更加希望可以咧认识多啲新嘅朋友，同佢哋咧一齐咧有一个好嘅关系，一齐做运动，我相信咁样会更加开心嘅。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五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扩展视野，提升竞争能力。成功领袖分享管理哲学与成功秘诀。 与 CEO 对话，今集嘉宾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余伟文， 做了一个叫金融科技策略2025，咁而呢个五年计划里面咧，真系做咗唔少嘅工作，包括转数快啦，或者系央行数字货币。 与 CEO 对话，星期日下昼两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日下昼五点，港台电视3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过咗圣诞都可以继续浪漫。 你所有我都接受，脾气请照旧，每一晚节目如旧，不讲究，时间剩下多久？八十年仍然不够，若果很快活晒这地球，最终一起就够。 193超级中意圣诞节嘅，今年就讲多次做呢一首圣诞主题嘅情歌。搵嚟老友仔嗰头作曲，系因为听到对方之前创作嘅《纯爱夜空》好 sweet 啊，于是就托佢处理呢一个圣诞爱情故事嘅旋律。 有坏人让我懂，竭力无常保护你。 作曲 WT， 填词 Jim Yang， 编曲 C Travel， 监制陈夏威，上榜三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193，你的名字，我的圣诗。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手下留情，耐唔耐情欠。 朋友仔， 久唔久 倾下计。 阿嘉怡，阿嘉怡，今日咧，我哋继续揾到呢位朋友仔咧，就系 天南啊嘛， 天南啊，A K A Adam 啊。我就有一个问题，好想问你嗱，即系 我就识咗好耐啦。我记得我第一日见到 Adam 嗰阵咧，嗱，即系完全唔系因为佢今日系嘉宾，我想讲呢句说话。哇，我第一个感觉，哇，咁靓仔嘅。好啦，你作为一个女士，你见到 Adam 呢、這个。款嘅男士，即我唔知女士嘅目光啦。咁佢咪属于靓仔？ 梗系靓仔啦， 系 毫无特异啦。梗系靓仔啦，你唔记得佢有一幕对住个 cameraman， 即系对住个 camera 笑咗一下，跟住 cameraman 晕咗。个 cameraman 系男人嚟啊 ，man 嚟啊，都晕啊，都晕。 哦，系咩有啲咁嘅事咩？ 系啊，好在你揾我咋，我有翻啲经历佢。 都顶得住啊！ 如果唔系顶唔住。 喂，点解我会咁问咧？你系咪不嬲都系靓仔嘅？你喺澳洲？ 唔系，我想睇你细个啲相。 系 咧。哇，嗰啲唔消晒噶啦，冇噶啦。 吓，消晒？ 唔系，我细个时候，对自己嘅样啊，对自己个 look 啦，其实系好 not confident 噶。 哦， 因为其实身边嗰啲人全部都系鬼仔，个个都系系咯白人啊，金头发啊。我记得我细个时候望翻屋企，翻即系搭巴士翻屋企咧，会望一望个镜，就觉得咦，里边嗰个亚洲仔边个嚟噶？哦，我嚟嘅原来。 哦， 所以我系对自己嘅 identity 咧系唔系太了解嘅。细个嘅时候， 哦， 系慢慢先至翻到嚟香港先至。听得惯呢两个字就开始觉得 OK， 咁接受，我系佢哋觉得我系，不如试下做系啦。 哦，咁嘅 系，所以唔系，同埋我爸妈嗰阵时会点讲咧？佢会教我 即系你人嘅样咧，未必可以控制一切嘅。最紧要就系内心啊，你识嘅嘢啊，呢啲嘢系比较重要。所以我就冇特别谂要靓唔靓仔呢样嘢嘅。同埋啱翻嚟，个个都靓仔噶啦，街市靓仔靓女噶啦，所以唔系特别明白呢个 term。 但你住嗰个澳洲嗰度多唔多亚洲人嘅本身？ 有。0.01% 我爸媽同埋我 哦， 系啦， 哦，即系如果譬如你系住喺一个华人社区，可能又可能俾人发现咗你靓仔。 唔系啊，我其实好唔 fair 嘅，因为我好多朋友喺澳洲咧，佢哋住喺雪梨嘅一啲卡灵佛啊，一啲总之系好多华人嘅地方啦，佢哋系99% 系中国人嚟嘅，就变咗我咧就冇呢个经历咯。我长大嘅时候系觉得自己系一个 marginal 啊，点讲啊，即系少数民族啦，可以咁讲。咁就去即系人哋地方，即系嗰啲 Sam Hui 嗰啲歌咧，即系二等公民嗰啲咁嘅 feel 嘅。 哦，我有呢种感觉嘅。 有嘅，有嘅，有嘅。 不过唔系啊，我觉得咧，即系普遍我识嘅朋友啦，即系都有，我都有识到朋友喺 Melbourne 即系出世，佢一路大，佢都有一种好似系二等公民嘅感觉噶。 系， 因为始终 又 系 听 Sam 虚啊， 因为尤其是佢哋唔系，即系点讲啊，真系由细到大，可能佢玩亲嘅都唔系亚洲人咧， 嗯， 所以佢都有少少，即系会佢会好，即 系介意自己 是，系啊，好 out， 同埋佢好 aware 自己嘅表现啊，或者佢。 讲嘢， 讲嘢啊，系啊，即系佢好 aware 自己 着嘅衫啊， 系啊，系啊，系啊。 翻咗嚟香港就可以 free 好多咯，反而。 哦，咁啊，细个嘅 Adam 系点嘅？除咗话即系有少少觉得自己系少数族裔，或者未系好有自信心啦。咁你系一个点样嘅男仔嚟噶 ？Adam 系好，佢系好中意画画嘅。 哦，你好中意画画， 好中意画画，因为我沟通啊嘛，即系大家中意睇 football 啊，睇 rugby 啊，睇赛车啊，咁我未必咁中意睇呢啲嘢，咁我咪自己咪睇下漫画咯。即系同你冇乜分别。 你睇咩漫画噶？睇只猫 解龙珠啦， 我睇龙 解龙珠啦。 写咩噶？ 我嗰阵时识睇字，我纯粹幻想嘅啫。有英文版嘅，不过嗰阵时睇你等到英文版都已经好迟噶啦，所以我就会唐人街就买啲 comics 睇，咁就冇呢字唔识噶，个悟空识咯，睇画 好特别喎呢个， 好搞笑。 睇画咯，睇圣斗士星矢啊，睇 哇圣斗士星矢啊。 天马流星拳嘛， 系咯，咁你睇个画都大概明佢讲咩噶啦，咁就变咗系 得意啊！ 咁嗰阵时就中意画画，中意写嘢，咁就变咗系养成呢个习惯咯。 咁你即系文青嚟嘅， 你可以咁讲啦，可以咁讲啦，可以咁，唔系，其实唔系嘅，嗰阵时就纯粹中意画画嘅啫，系到好似成七年级。嗰啲課就真係好差啦，即係可以餐餐攞 D 啊 C 啊， 我即係讀書麻麻嘅。 係啦，咁有一次阿嫲，佢依個教導真係非常之好，阿嫲咧就唔係鬧我，鬧我媽。 哦， 點解你俾佢睇咁多龍珠啊？睇到咁多片啊？佢都唔讀書。咁我媽咧就佢就冇阿媽冇特別鬧我嘅，不過我記得嗰日哇好慘，我媽係好揞心嘔心啊，阿媽又流曬眼淚嘅，就翻 入房， 咁我就好我就要 嗰啲叫好心噏， 心噏啊， 好 唔係張啊， 好心 噏， 好心噏啊，係啦， 咁咧就覺得唔得啦，要發奮啦，讀書讀書讀書，咁就開始 你嫲嫲好勁喎， 係我嫲呢招好勁啊，咁就開始咁嗰陣時都有已經畫開嘢噶啦，就繼續畫嘢，不過就讀書咯，讀書咯就匿埋我閂埋房門。读数学、读英文、读 geography， 总之就 science 乜都好啦。 几岁啊？嗰阵时 啱啱六年班嘅头啦，啱啱六啱啱就系转 high school 之前，咁就嗰阵时就变化大咯。因为嗰阵时我读即系 math four 啊，即系排一二三四噶嘛，排到四咁啱啱转咗学校就不如你转做一啦。咁我就吓一咁入到去咧，嗰啲数学都唔系咁困难嘅啫。 哦， 因为我觉得因为我都有间接识其他香港读过书或者同年纪嘅香港人啦，咁佢哋嘅数学其实好劲，香港嘅数学 真系 好 差 嘅， 咁就变咗我就变咗去翻香港嘅 level， 即系做华人嘅 level 啦，咁就变咗佢哋嗰啲就慢咗啲咯。其实香港好快噶，香港嗰啲数学即系七年班、八年班。嗰边啦，就已经系 university 噶啦， 系， 即系，系噶， 诶，我哋嗰阵时啊， 好彩我冇上过 university 啊，咁就真系， 我哋去呃啲 A 啊，咁呃翻嚟啊，啱啱入 college 啊，过到嗰边咧 ，take 晒啲 math 啊，因为咧我哋系香港嗰、那个。即系程度咧，系真系去到，譬如我读中四、中五咧，即系已经读紧嗰啲叫做微积分啊、 calculus 啊 嗰啲咧。咁其实大学先读嘅嗰边 系噶，系噶。 所以我哋一入去咧 ，college 专登 take 翻啲 math， 全部攞 A 噶，我哋好开心噶。 最憎咩 ？GPA 有乜压翻嚟嘅嘛？好啊，咁跟住点样咧？你一路读上去啦，成绩又好翻啦。咁你跟住系读咗咩噶？其实 跟住咧就读设计嘅，因为画画啊嘛。 咁就諗住阿爸阿媽就覺得啊，俾你畫嘢咁叻，不如你讀 architect 啊嗰啲咁嘅嘢啦。咁咧就讀 high school 嘅時候咧，讀去轉去 university， 咁就諗住喂掂啦，讀乜都得啦。咁其實嗰陣時咧就 fail 咗嘅，就攞唔到我想攞個分。咁就變咗誒，咁有少少失落啦。咁就覺得啊，咁、哦、不如做 design 啦，做想設計嘅嘢啦。咁咁啱嗰陣時咧，轉學我諗住做 architect 嘅。轉學嘅時候咧，就見到一個講 animation 嘅嘢，即係嗰啲誒，你唔好講阿凡達嗰啲咁勁嘅嘢啦。嗰陣時純粹係一個好虛幻嘅艘船撞落地下，我就哇，原來可以做呢啲嘢，我覺得幾好玩，我中意玩嘢。咁就轉咗去讀 TAFE， 即係我哋嘅 Ivy 类似咁嘅嘢，咁 Ivy 嗰个咁就其实佢啲 skills 系好 practical 嘅，即系教你 Illustrator 啊、Photoshop 啊、Flash 啊、Dreamweaver 啊，即系你可以揾到食嘅工具，咁好中意啦。咁不过读完之后咧，就觉得嗱，识得用嗰啲 skills， 不过就冇乜 concept， 冇乜嗰啲概念，点解会嗰啲设计嗰啲嘢会咁叻嘅、咁靓嘅咧？咁就纯粹就诶，就去埋读 university 啦，就读、Bachelor of Design。去咗 New University 咩纽伊西华 New South Wales 大学啦，先 New 哦 ，OK 新南威尔斯， 系新南威尔斯， 好犀利， 翻译到嘅， 好犀利。 咁就读大学就觉得诶，即系啱啦，读 design 系啱我，我就 specialize 咗做 furniture 啊，嗰啲摆设、 家私 啊、台啊、凳啊、灯啊，呢啲咁嘅嘢。 我哋系读呢啲嘢嘅， 系冇错， 即系设计呢啲嘢， 系设计设计。 哦，真系唔知喎。 咁就去咗阿姆斯特丹，就做咗一年。 你讲荷兰啊？ 荷兰冇错。 你去咗荷兰嚟做， 好开心啊！ 点奖生啊？ 边个奖生啊？ 古惑仔入边嗰个奖生啊？奖天嗱，奖生奖天阳喺荷兰啊嘛。 就系呢个谂法啦。我个 uncle， 我读完一年，唔系我做完一年，翻咗去澳洲咧，佢就话喂，荷兰呢啲咁嘅地方你都去嘅，即系好黑噶。咁话咩黑啊？设计啊嘛。佢哋好 design 噶嘛。咁佢就话，不如你试下香港啦。荷兰都咁难，你去个地方你都去到。咁不如你试下香港啦，你又都算识讲啊。咁我就。听咗佢嘅 advice 就翻咗嚟香港啦。 哦，咁样嘅，原来仲去过荷兰啊。 所以有时啲嘢真系冥冥之中。 点知佢翻嚟香港唔系做呢一样嘢？ 系咯，就系咯。 又唔系搞灯，又唔系搞家私，做演员 啦， 鼓励。 好唔同嘅嘢咯。 系喂，嗱，我问多少少先。咁你本身你屋企系做咩嘅？介唔介意讲下？ 啊，佢哋做飲食嘅， 即系餐馆啊。 冇错，就系、是、餐。 哦，就系嗰啲。即系我哋睇嗰啲秋天啲童话啊， 系冇错啦， 好走咗过去。 不过我哋唔系卖黄牛嘅、，OK， 我哋 系食咩噶？ 系啊 ，sweet 炒 pork 啊 ，Mongolian lamb 啊，星洲炒米啊，干炒牛河啊，呢啲咯，春卷啊， 系咪叫 beef noodle 啊？ 唔系， 干炒牛河 ，stir fry beef noodle， 系啊，即系咕噜肉啊嘛，一定系噶嘛， 系 sweet 炒 pork， 炒 pork 系啊，一定有西岭鸡。 lemon chicken 有 bonus lemon chicken 系啦， 宫保鸡丁佢哋好中意食噶嘛？ 宫保鸡丁我哋就冇嘅，宫保鸡丁系咩嚟？ 宫保鸡丁系点译？ 我谂即系类似，唔识喎，真系宫保 chicken，kung chicken，kung chicken 听过，不过呢个冇嘅，呢个我哋冇嘅，我哋咪 large fried rice 咯 ，stir fried 咩系咯 ，fried rice 就外国人好中意食嘅中国人嘢。 不过我哋咧澳洲嘅唐人嘢食。唔系美国嘅唐人嘢食，所以系有少少唔同嘅。 咁啲顾客主要系咩人多噶？ 多数都系鬼佬嚟嘅，多数都系其实我哋嗰阵时 OK 噶，有一个喺 Sydney 嘅 DJ， 即系我唔记得佢咩名啦，即系都顶级噶啦，佢都会 mention 到我哋嘅 Cam's Court Chinese Restaurant 嘅。 哦，而家仲有冇噶？ 而家冇啦，执咗啦。 哦，咁你咩岗位咧？当时 我嗰阵时啊，初时咧， 初时太子咯， 太子咯 咩 事啊？ 唔系，初时系洗碗啊、洗厕所啊嗰啲咁简单嘅嘢。 我真系有落去帮手嘅， 十一岁开始咗落去洗碗噶啦。咁咧就做下做到一镬啊、二镬啊、炸嘢啊。打火啊！ 哦，你识煮，咁真系完全识煮嘢食，哇，劲啊！ 即系如果譬如我而家叫你喂阿 Adam 整碟咕噜肉嚟， 首先有冇镬，有冇炸？ 即系如果有，佢有你系识整嘅， 作绝对有。 喂，早啲讲 啊！ 你好唔好？我而家 先识一个。香港你要找到一个大厨都唔难啦，即系你知香港都好多饮食人啦。但喺外国做唐餐馆嘅厨师，我第一次识。 咁有冇抛镬噶？ 梗系有抛镬啦， 抛到 有 火都难听，系咪一定要做俾佢睇噶？ 咁唔系，其实好容易嘅啫。嗰啲镬咧，其实你做厨咧，你唔应该抛到镬而有火嘅，這个唔啱嘅。因为点解咧？你嗰啲有火咧，就会烧红嗰啲油，咁啊烧窿里面啲嘢嘅，所以唔应该咁做。不过咧， 靓就 靓嘅画面咧，就做到咧系真系正嘅。 系喂，咪先，你咁你边个教你煮咧？ 阿爸咯。 哦，即系你阿爸系识煮嘅， 同埋身边嗰啲咁阿爸都会请其他厨噶嘛，由嚟自即系北京啊、上海啊，总之好多唔同嘅人啦。咁佢哋都马拉啊，咁佢哋都会教一教我煮，咁都要系咯。你其实好快噶上手，你呢啲咁嘅嘢，你一晚 唔系我谂系煎嚟嘅。 哦，可能系煎 啊， 蒙 系啊，我谂系煎嚟嘅，唔关事。 因为以我觉得咧，即系一啲 serve 外国人嘅唐餐馆咧，佢哋嘅整法都有少少唔同嘅，因为譬如外国人佢哋中意啲。酸酸甜甜啊，炒炒又咸咸啊嘅嘢噶嘛，即系你 feel 到，譬如你翻嚟香港之后，你谂翻起你餐馆买嘅食物，你觉得同香港嘅口味有咩唔同噶？ 其实好唔同，好唔同。同唔同在啲咩咧？系啲汤底啊。 哦， 因为澳洲咧，我哋差唔多全部嘢都系用鸡汤底， 系 澳洲嘅鸡汤底。香港咧唔同噶，有猪骨啦，有白鱼汤啦。其实佢哋好唔同，即系我觉得香港嘅饮食咧系千变万化多过澳洲嗰啲唐餐好多嘅。 哦， 咁我觉得澳洲嗰度因为我哋变咗系算系快餐嚟嘅，唔系茶餐厅。茶餐厅佢哋都系快啦，不过茶餐厅有好多唔同嘅 style。我哋系用一个 style 去变做其他嘢咯，即系好似意大利餐，如果系一个 restaurant 咧，佢哋有一个汤底，一个汤底咧可以变做 cheese sauce，可以变做 prawn sauce，可以变好多唔同嘅嘢，所以个分别系呢度咯。 哦， 分别喺呢度。 咁你哋就系一个澳洲嘅鸡汤底， 系啦， 就去再 变。唔好意思啊，各位澳洲人，我已经破咗，讲晒俾大家听啦。原来系鸡汤， 但鸡汤可以变啲咩出嚟啊？ 可以变好多嘢，蒙古汁又系嗰个鸡汤、 哦， 黑椒汁又系嗰个鸡汤、 哦， 粟米鸡汤又系、那個 哦。黑椒汁都用鸡汤整嘅，原来咁我食素唔食得嘅原来。 哎呀，嘉怡， 系咯，我唔食啦。 唔系，咁佢可能未必系用鸡，咁我喺香港啊嘛，香港未必用鸡汤、 哦， 可能系唔同嘅咧。你问清楚， 系、咯，你要问清楚，系咯。 你最擅长煮咩咧？ 我星洲炒米。 星洲炒米啊！你可唔可以？ 嗱，澳洲版嘅星洲炒米 系 点整嘅咧？你而家噏嚟。 首先个镬咧要红，一定要红。咁咧，首先你要摆个面，你个面米粉落去啦。咁你炒佢一定唔可以黐，每条都要分得开嘅。炒热咗佢，摆你嘅咖喱粉，鸡汤。买少少蚝油，有鸡丝啦，有红萝卜丝啦，嗰啲银牙啦， 火腿有冇噶？ 火腿油 系 最尾先噶，依个尾先噶，同埋咧有啲仲要加嗰啲 green peas 啊，唔系个个人中意食，不过我哋好加，最后加蛋捞捞佢，再加多嘅烧酒，咁就嚟噶啦，搞掂噶啦， 佢真系识， 真系识 啊！ 电影啊， 要整几耐嘅一碟嘢？譬如而家 好快噶咋， 我一落单，伙计整碟星洲米， 其实系一分钟以内系可以好快嘅。 我想话俾你听，我曾经煮过一次送俾男朋友食，煮咗九个钟。 咁结果 弯咗喺边度？喺边度弯咗？ 唔系弯啊，因为你唔识煮啊嘛，咁你慢慢逐碟整完出嚟，跟住就会觉得哇，点解我妈咁叻，煮完啲餸全部都系热嘅咧？但我煮完又已经到，真系煮咗九个钟啊！ 星洲炒米啊？ 唔系，我煮咗好多嘢嘅。 咁你嘅男朋友都好好啊，等咗你九个钟。 唔系，佢唔知嘅。 死咗，叫外卖。 唔知嘅，佢翻到嚟唔知道我煮咗九个钟嘅。 哦， 咁样咯、啊。 咁 sweet 嘅， 咁而家知啦。但系如果听紧嘅话， 唔系咁我当然我即刻嗰晚就话俾听，我煮咗九个钟 啊！你够胆话唔好咩啦？ 喂，咁你自己即系譬如喺嗰边嘅日子就系譬如翻学放学，你就要去即系屋企嘅餐馆度帮手。 冇错，做咗好多操。 但系要每日要做几多个钟头噶？ 你如果佢哋嚟讲咧，佢哋朝头早十一点开工噶啦，做到三点落场，四点食饭，咁啊做到夜晚十点十一点啦，睇下星期日定星期 Saturday 咩度 whatever 啦。咁我嗰阵时读书咧，就读完书就四点就同佢哋一齐食饭。 嗯， 咁就因为多数都系同佢哋做下嘢噶啦，都系执下嘢啊，咁就翻去做功课。因为就嗰晚如果忙嘅咧，佢哋就会，不如你今晚做消防员啦。消防员系点咧？即系本在你就冇你个名嘅，就因为忙咧就叫埋你落嚟帮手啦。 即系唔够厨师， 唔系厨师啊！嗰阵时系纯粹可能拎盘叉、拎餐啊 ，serve 拎 drinks 出去啊，俾我听下电话啊，嗰啲咁嘅嘢嘅。 哦，即系落下外卖单啊，嗰啲。 系啦系啦，冇错冇错冇错。咁嗰啲就帮手噶啦。咁自己生意我就冇得话 no 嘅。 哦， 系啦，就一定要来。 咁如果做厨房咧，咩情况下会呼召你翻去做厨房咧？ 厨房嗰阵时真系唔系好掂。 因为咧有好几个柱咧就劈炮唔捞。 哇、啊！你识讲劈炮唔捞？ 佢好劲啊！ 劈炮唔捞，点样 translate 去一个英文咧 ？Throw down cannon not do 好劲啊！ 咗 佢哋劈炮唔捞，咁就生意就就不停咁嚟啦，咁就变咗就喂，我哋揸一个位，咁不如你顶一顶佢啦。 哦，所以你就焗住去学啦， 焗住学，咁就你点咧？就星期一、星期二就去练习，咁星期六就要实习，即系真系做噶啦。咁就做几个星期都好快 pick up 嘅呢啲， 系 都好乖、啊，我觉得。 喂，你觉得你煮出嚟嘅有冇食噶？ 喂，梗系 OK 啦，賣錢喎，煮都食。 我哋未食過，我哋未。 因為咧，我有一日咧，嗱呢個爆少少啊，因為今次嘅戲咧，咁都有一啲同煮嘢食有關嘅嘢啦。咁我嗰陣時先知道，原來 Adam 咧係有少少。唔係少少啦，而家聽，原來有豐富嘅真係做廚房嘅經驗。咁佢嗰日咧講咗一句説話咧，啊令我啊，如果我早啲知又好，我可以多啲描繪廚師嘅世界。佢就話咧，廚師其實係一個好辛苦同埋好悶嘅工作，因為你喺一個好細嘅空間嗰度，不斷每一日同埋好 intensive 咁樣咧，去做一啲人哋叫你做嘅嘢。 嗯，冇错， 系咪啊？ 冇错，冇错。 你嗰日系咪咁？ 其实系噶，个空间好细噶，同埋你冇得去睇戏啊。最即系其实你睇戏出去食饭咧，食饭你唔会出去啦。你知道佢哋点整，你唔会买俾钱买嗰啲嘢啦。 系 ，basically 你系长时间喺四埲墙里边，就系咁多噶啦。做嗰啲嘢咧就系切菜、serve 餐、洗碗，系咁多，洗地。你永远都系做呢啲啊，无论你做到天花龙凤都好啦，你都冇噶啦，都系做呢几样嘢。同埋个空间系永远好细噶，我睇嗰啲法国厨师啊，咩英国嗰啲厨师，唔知点解个空间啊 ，chopping board 啊，嗰啲好鬼大嘅。我爸教我，你一个盘仔里边，你个空间就喺呢度噶啦，你喺度搣虾、切牛肉、切菜，还有洗碗，全部都系嗰个空间仔噶啦。你做咩？你要好大空间啊？唔使噶，你 basically 系冇噶，特别咧咁我爸俾咗我都唔少经验啦，做咗take away 啊，即系做咗好几个人restaurant 啦。咁嗰啲 restaurant 咧，我见其他厨，我哋嘅华人厨咧就好多人喺厨房嘅，咁个个喺厨房咧 basically 十个人都系用嗰一张台嘅啫，你冇得有大啲嘅空间，冇呢样嘢嘅，即系西方即系社会就当然有好多空间啦，不过我哋冇嘅，喺好细个空间做好多嘢，所以我真系好佩服。系一啲呢啲华人嘅厨，好犀利。 你有冇厌噶？即系有冇啲，譬如话，哇！我真系系有两 有冇流咗两滴眼泪？ 一两年想再食星洲炒米啊，已经炒到唔想再食。 冇乜呢啲嘢噶，不过每一次有人客入嚟咧，我就永远望住个门口，总有人我一定会出咗个门口，永远都唔翻嚟。 去啊， 系有嘅， 真系有呢个。 有做咗十几年啦，大佬，我谂我差唔多25岁啦。25岁离开嗰行啦，所以嗰阵时都做咗成系咯，都十几年啦。 哦， 十几年噶啦。 哇，真系呢个经历系难能可贵。 11岁开始， 系啊， 又要做洗碗，又要拖地，又要 冇错， 真系唔简单啦。就练就咗咧上半场嘅夏天啊。咁究竟下半场系点样？我哋听首歌先啦。因为9点之后咧就翻嚟咧，继续同 Adam 倾偈啊。Like the legend of the phoenix.Ends with beginnings. What keeps the planet spinning? The force from the beginning. Love. We've come too far to give up who we are. So let's brace the fire and our calls to the stars. She's up all night to the sun. I'm up all night to get some. She's up all night for good fun. I'm up all night to get lucky. We're up all night to the sun. 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some. We're up all night for good fun. 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lucky. 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lucky. 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lucky. 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lucky.Present has no ribbon. Your gift keeps on giving. What is this I'm feeling? If you wanna leave, I'm with it. lucky. 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lucky. 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lucky. 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lucky. 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lucky. 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lucky. 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lucky. 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lucky. 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lucky. 点解拣呢一首歌 ？Get lucky， 因为我觉得呢个香港社会咧系需要少少 luck 啦。 都唔系净系香港嘅， 唔系啊，全世界都 系啊，全世界都系。 香港先啦，你啲 luck 就劲添啦，你由澳洲走咗去荷兰，荷兰再翻咗嚟香港。 喺个好特别嘅经历啦，我觉得未去到嗰边又识到好多唔同嘅 friend 啦，而家都仲 keep communication 嘅，即系同佢哋就会 send 下短信咁嘅，咁 OK 嘅，我觉得成件事系人生中系应该经历下嘅。 好，咁啊，究竟下半场发生咩事咧？九点之后继续倾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今日咧有个听众问萧叔叔咧个英文嘅 expression 点可以读得好啲？因为咧放得埋一齐嗰几个字咧，其实都好似有啲难读嘅。那个 expression 就系 It's as simple as that。It's as simple as that， 个意思就系咁简单。譬如话 ，I'm just gonna do it myself。It's as simple as that。我咧就自己搞掂啦，咁就系咁简单啫，就唔使要任何人帮手。It's as simple as that。It is as simple as that。个难处喺边咧，就系好多音会连埋咗一齐啦，同埋有啲 S 音又有啲 Z 音，所以咧就好容易混淆嘅。而呢个听众咧，佢就想问点可以读得 perfectly。OK， 点去完美地读得好呢个 expression？ It's as simple as that。It 啦 ，it apostrophe s 咧个发音系 it's ts。OK， it's 跟住楞埋个 as 咧 ，as 咧好多时候，如果我哋唔系重音嘅时候咧，我哋读一个所谓嘅弱音，呢个弱音咧系就咁读 as 嘅，而 as 后面嗰个系一个 z 音嚟嘅 ，OK，as 咁前面楞埋就系。It's as 所以你听到呢有一个是 S-I-T-S 这个是 S 来的 It's 扔埋个 as 呢是 It's as OK It's as 跟着 Simple S-I-M-P-L-E It's a simple 由于后面 S-I-M-P-L-E-S 开头这个 S 音呢是 voiceless 啦，所以前面那个 as 呢我哋又未必需要 z 得咁严重，所以咧 it's a simple 听落去似 s 都得噶啦 ，OK？ 反而咧变咗 z 咧仲容易混淆，所以咧 it's a simple 就可以 it's a simple 后面有个 l 音楞埋落去，后面个 as 咧就会变 it's as simple as 个 that 咧 th 开头 voice 嘅，所以咧 as that 个 as 呢个 as 咧就会好明显嘅 z 音啦 ，so。It's as simple as that. 快嘅时候就 It's as simple as that. So I'm just gonna have to do it myself. It's as simple as that. Okay. 今日讲到呢度，好难嘅呢个 expression， 希望帮到呢个听众嘅发音。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手下留情，来唔来情牵？ 朋友仔， 久唔久 倾下偈。 好，今晚咧，我同阿嘉怡嘅朋友仔倾下偈咧，就揾到阿 Adam 拍天男上嚟啦。头先倾嘅嘢咧，我系冇，从来冇听过嘅。 我都冇听过。 即系原来佢喺。即系佢系火头智多星嚟嘅， 美吉洋一。 我冇想象过系会做咗咁多年咯，即系喺嗰个厨房。 我都冇谂过。 但系我头先同佢即系听佢咁样讲咧，我觉得佢个人系感性， 系 因为佢个形容系啊，佢形容嗰个状态 即系佢话四埲墙，即系我会即刻 imagine 到嗰个画面咯，即系呢个演员嘅世界就系有呢、這个，即系呢个框框。你谂下嗰场景得嗰四埲墙，跟住自己一个一路切嘢，跟住望住个门口有人入嚟，佢要冲出去。哇，呢、這个系 唔得，我 一定要拍出嚟。 问多个问题先，即系我因为我都唔系识好多厨师，我唔知道佢嘅心咧。咁你观察到喺一个咁细嘅空间，日日日都要煮好啲嘢俾人食嘅一个厨师。通常佢哋嘅心情或者心态系点㗎？ 精神分裂，因为你系首先你要做好呢个工作啦，你先至有人工㗎嘛。不过嗰啲客呢，有阵时佢哋你真系唔知佢要啲咩㗎。OK， 你我要个sweet corn chicken soup， 即系咁你要整出嚟你就 OK， 咁我整嘅 sweet corn chicken。你要出边咧，佢哋要加两羹豉油，再加多啲，然后再加盐，然后加辣椒。咁你要我哋煮嚟出咩呢？你係想要 喂，我睇到个角色嘅佢啊！而家突然间 系你哋要个过程 系咪好似啊？即系个 即系如果譬如你作为一个厨师，见到啲客系咁加呢样加嗰样，其实你唔开心， 好唔开心。 喂，你写咗出嚟喎？ 唔系我唔知 道。唔系我俾我话俾听众听，因为其实啱啱佢演嗰个角色咧 ，Benny 就写咗个剧本咧，就系咁样嘅，有类似嘅。 我哋平时喺茶餐厅，我哋肆无忌惮噶嘛。诶，唔该甜酱，唔该辣椒酱，唔该豉油。 原来会伤到 伤佢哋嘅道行好高噶，佢哋睇化咗噶啦。诶，你中意攞咪冇所谓。诶，辣椒好，你攞你攞，你中意乜我可以攞俾你。佢已经真系睇化了。 我但系其实个心里边系有少少 你中意啦。 好嘅。 哇，呢、這个真系第一次听。 我真系唔知，我下次我匿埋落。 即系我见 摆落自己口先。 系啊，费事吓，费事 hurt 到个厨师。 哎呀， 咁原来系咁嘅。 仲有啲心态会，譬如话会唔会系好压抑啊？我哋 或者好寂寞啊？ 介唔介同你分享一啲好真嘅嘢？好，因为咧其实因为好少时间系离开工作噶嘛，好多时间都系做紧嘢，所以佢一离开工作咧，佢哋就会真系上去玩啦。玩会去边度咧？即系开心又好，冇开心又好啦。佢哋会去一啲澳门啊，赌下马仔啊。咁呢啲系真嘅，唔系话病态，系真嘅。佢哋真系要 relax 一下。咁佢哋可能好多时咧，佢哋赌完未必系赢翻嚟，就会唔开心啦。即系好多都会有少少嘢。 我剧本都有写啊，有阵时星期三晚嗰啲嘢 系啊系啊， 系啦，冇错啦。所以你喂你做嗰啲 research 真系唔错，俾你 讲嘅系嘛话嗱，因为佢。自己输马翻屋企个样都唔好啦，佢话所以星期三晚冇出去食嘢，星期四之后都冇去饮茶，即系佢真系咁同我讲噶，呢个所以点解会喺个剧本度会有，因为我阿爸咁同我讲，但系呢个系真嘅， 系啊， 即系会影响心情， 梗系会啦，梗系会，你系变咗系冇，你冇咗自己啊，你冇得有梦想，你谂嘅嘢唔会实现，你只系继续做呢份工，咁你唔系做下会升做即系 Michelin 三星 chef 噶嘛，你系下都系继续做噶啫。唔会话高啲人工、哦，未必有高啲人工噶， 系 咁做系咁做，除非你最劲，你做到好叻啦，你所有嘢都识煮啦，咁你咪开间咯，自己开。 哦， 咁你自己开间，咁你之前个老板就唔开心噶啦。咁你开一间新嘅咧，你又系做翻同一样嘢，又系做翻同一样嘢。所以嗰阵时阿爸教我咧，佢好 value， 即系employee 嚟讲咧，即系厨师嚟讲咧，佢会好 value 一啲做过厨嘅人，或者做过。老板嘅人，因为佢哋会明白。如果唔明白嗰啲，佢哋嗰啲要求可能系好 ridiculous 嘅。所以 咁你爸爸有冇要求你其实继承佢个餐厅，或者谂过系，Adam， 咁我阿爸，你阿爸教当嘢，梗系你接手，有冇呢一样嘢嘅本来？ 敏感位啦呢度。 哦，咦，有喎，咁正。 有嘅有嘅，咁我同阿爸咧嗰阵时，佢教我做啦，咁我出边有我读晒嗰啲 restaurant catering 啊，做读厨，即系嗰啲online course 啦，因为嗰阵时唔可以特别即系去 take 个 course 啦，咁意见有少少分别啦， 哦， 意见分别啦，咁即系大家都知道，大家都可以做到嘅，不过就因为可能夹唔到啦，即系到咗某一个位夹唔到啦，即系由细嗰阵时就我听佢讲啦，咁当我开始有 opinion 嘅时候咧，就大家 feel 到有啲唔啱眼啦， 哦， 咁我哋就 separate 咗啦，就等、 哦、 我就继续做我 design， 咁佢继续做厨， 去餐馆 系啦， 餐馆 系吓，咁冇嘅，咁人长大都应该要离开个壶个卵巢，sorry。 我 可以 唔 止 呢句啊 ！Sorry，Nest 系点讲？ 鸟巢， 鸟巢，鸟巢。 我可以我唔止呢句啊，各位，因为我唔系笑，因为佢。 Okay, sorry。咁就 Nest 啦， 你千祈唔好剪走佢，一定要出街。 系 ，OK。 Anyway 啦， 离开个鸟巢啦， 即系鸟巢。咁一个系长大啦，要离开个鸟巢。 咁咧就 周嘉怡又崩溃咗啦，周嘉怡崩溃咗。O、okay, K， 大家开心啦， 佢好热闹， 好少笑都唔开心。 我对上一次见佢笑到咁，应该系潘灿良搞到佢咁嘅。 好笑啊！好， 系啦，咁就分开， 佢哋就去咗做料做 翻，咁就阿爸就继续做， 就离开咗个料巢啦。好啦，我哋长话短说啦。 讲啦， 咁你辗转间你就翻入香港，因为你去到荷兰读完呢个设计，咁有个叔父就同你讲，不如嚟香港啦。好啦。而家终于讲啦，咁点解你会做咗演员呢？ 初时翻嚟咧，有好长嘅时间咧系冇嘢做嘅，即系真系想揾设计个，即系关于设计嘅工啦。咁我佢哋俾嘅人工就未必系我理想嘅嘢，咁就决定咗不如唔好做呢行啦。咁唔好做呢行做咩咧？咁嗰时初时做艺术嘅，大家有冇听过一个叫 VAC 啊？做视觉艺术喺金钟上面嘅，咁佢哋就 select 咗我做一个视觉艺术嘅嘢。咁嗰阵时我都未必识视觉艺术呢样嘢 ，basic 系用 AI 去做一啲 artwork 出嚟，系 已经用 AI 啦， 系有嗰阵时系有嘅，你有噶啦。咁就做呢啲视觉艺术出嚟啦。咁视觉艺术俾人 select 咗，咁就做艺术啦。咁就开始不如做艺术家啦。咁而你又识画画又成，咁就真系做。咁嗰阵时 OK 噶，我卖套货最贵卖嗰幅画系46,000。 你嘅画嚟嘅， 我嘅画嚟。 你画咩噶？ 其实好抽象嘅嘢，啲圆圈咁嘅嘢。创世纪 actually 啊， 咁系用 即系 Genesis， 系啊，用 Genesis 去做做 theme 嘅。 系 咁好开心啦，做呢样嘢。咁嗰阵时其实好容易计啲数。我嗰阵时用咗$300去买材料，咁就卖到个46,000嘅幅画，喂，几好计喎呢啲。不过就卖咗嗰幅画之后就冇啦。我同我合作个 gallery， 佢自己执咗粒，咁就系啦。嗰段时间之后咧，就好长时间就冇嘢做。 即系其实佢系艺术家嚟， 系艺术家嚟噶，真系 搵唔到食嘅艺术家咯，系真正艺术家咯。 胶袋， 但系演员都系艺术家， 系绝对 系啊，演员都系艺术家嚟嘅。 咁兜踎嘅时诶，兜踎即系咩？ 兜踎明，兜踎 系啦。咁 都系周星驰， 系啦。但系几耐到咧？ 都即系年几两年，都系好都好长嘅。即系嗰阵时交唔到租，系住喺个朋友嘅个 sofa 度嘅。 哇！ 咁嗰時之後咧，就覺得唔得啦，要揾啲嘢做啦。咁咁啱咧，嗰時就有個New South Wales 有個同學，即係係前輩嚟嘅。咁佢就話：，不如你試下做我哋嘅 job 啦，係做咗模特兒，你 OK 嘅。咁嗰時咧就做咗一個銀行啦，我冇話邊個啦，做一個銀行嘅 ambassador。即係 basically 咧，嗰陣時係送禮物嘅，我哋就要五個人跳出去送禮物，有幾個係做小丑，咁我就扮職員，咁就出去，喂，多謝你嘅個 patronage 啊，我哋送嘢俾你啊，送嗰陣時送電話啊，送電腦啊 ，earphones 啊，送呢啲咁嘅嘢啦。咁嗰陣時咧，由冇嘢做到每日四個月，日日有嘢做。 哇！就做呢啲即系模特儿嘅工作， 你系咯系啊，系模特儿 promotion 个工作啦。咁我喂，日日可以赚到钱 ，OK？ 咁就对呢行有兴趣。咁有兴趣咧，就立即刻就咁，你就做呢行，咁你一定要有啲 education 先得噶。即系我要望住呢个，你唔系就咁得话。咁就真系去工联会，跟一个桥跟嗰啲桥宝中跟何伟龙啊，就真系学戏啦，学戏嘅嘢。 我哋真系去读过呢啲嘅， 真系因为嗰阵时我入唔到 APA， 因为我冇资源去 APA 啦，仲系读七年之后先出嚟咧，做唔到，唔划算啊呢样嘢。咁就猛咁去上呢啲 course 去做，咁就就当然啦，你一入行冇可能即刻有戏拍嘅，呢讲笑咩？咁就做模特儿咯，做模特儿先，咁就入咗唔同嘅 model 公司，咁就有机会拍广告，就觉得。我个方向系啱嘅，因为佢哋拍广告嘅时候咧，我记得一个广告系揸住个筷子执起个煎堆你唔知咩啦，咁就嗰啲狂笑得噶啦，我哋搞掂噶啦，咁我就觉得喂唔系，俾少戏我，俾个角色我，又应该有少少嘢我要交俾你噶，唔系狂傻笑得噶，咁就觉得我路系啱，咁就继续学啦，继续学，咁就继续揾机会，咁就好似有个之前嘅 manager 介绍咗我而家嘅公司啦。 哦， 就 我一路都系，即系你一入就入呢间公司噶啦，即系演戏嚟讲。 演戏啊，咁之前咪做 extra 咯，我拍过《朝圣办公室》噶，里面其中一个后 即系阿赌蛇嗰套， 唔系 嗰套系詹瑞文， 詹瑞文嗰套 系 即系做过 extra 啦，我。 天火系咪叫 Daniel Wu 嗰套咧，都有都由后边做 extra 嘅。 系 咁 anyway 啦，就入咗间公司就开始，咁就识咗你啦，咁、开始有机会。咁不过之后咧都继续training 嘅。咁梁永忠啊，阿志叔啊，佢离开之前都好好庆幸可以跟佢学下嘢。 哦， 咁我觉得系佢哋即系佢阿梁永忠同阿志叔啦，佢先真系教我。做人系做演员诶，学紧做咩嘅咧？咁嗰阵时，嗰阵时拗头，咁佢哋两个都同我讲，学点样做人。 系啊，智叔成日都系咁讲。 系你学点样做人， 真系噶。我觉得做演员真系要学点样做人。 冇错， 因为 导演都系嘅。 同埋都系一种，即系你一种点讲啊？你要好 aware 所有嘅嘢咯，即系你包括自己啊，你点样可以做好自己啊？因为你要觉察好多嘢噶嘛，要觉察人哋，要觉察自己。因为你当你一演戏嘅时候咧，你系开晒所有天线噶嘛，即系你将成个人嘅天线开晒，你又要感受你，又要感受佢，跟住之后你要现场 有张力， 佢又用张力。 睇下现场嗰啲老人家吓， 即系有好多呢啲嘢咯，所以系我觉得系唔容易。 嗯， 但我想知道，咁你嗰阵时系几多年啊？你做咗 model 几多年啊？ 翻嚟到入公司差唔多五年咯，差唔多五年咯。 哦，跟住之后就做开始慢慢就多演员嘅 系啦 嘅路行。咁其实而家即系几多年啊？加 都十年啦， 都十几年咯。 哦，十几年 系。我想问一下咧，咁你因为上半场讲嘛，喺你喺澳洲住嗰个社区咧，就大家唔知道你系一个即系靓仔啦。 嗯、 好啦，咁翻到嚟之后啊，系咪经常听到人同你讲靓仔咧？ 其实系嘅，其实 佢好谦虚嘅，佢真系好谦虚。 佢哋会讲呢样嘢，特别系讲金城武嗰样嘢咧， 系真系似嘅。 因为我觉得金城武系非常之非常之靓仔。 你本来翻嚟香港之前识唔识金城武？ 解释啦，有睇过黄家卫嘅戏噶嘛？阿藏影森林啦，咁所以我都觉得系一个系庆幸佢哋咁讲啦，系接受，咁系难接受嘅。不过佢哋俾一个大个鼓励咯，我觉得好大的鼓励，咁就难得入对行，咁佢哋又俾一个鼓励，咁就继续冲啦，继续去啦。 唉，喂，嗱，即系我啊，成日俾人话似苏永康，咁我、 哦、你有啲似真系， 我就唔回应啦。系啊，即系感受上好啦，俾人话似金城武， 嗯， 你留老实讲啫，大家咁熟。嗯你中唔中意听到嘅？因为嗱，我好少讲嘅。 嗱，我之前我听到呢件事咧，我觉得好开心嘅。不过啱啱最近识咗个台湾、美国、香港演员咧，佢喺台湾发展嘅，嗰啲人都系叫佢金城武嘅。 啊， 所以其实金城武呢个 term 咧，呢个统称咧，其实都唔少嘅，都唔少嘅。 你中唔中意听到即系人哋咁样去比较？ 嗯， 即系你系一个show call， 譬如话有阵时我见到啲杂志都会写。翻版金城武，港版金城武， 系、嗯哦、啊，杂志系永远一开咗个头，佢就连住系。 系啊，即系即系，譬如周嘉怡都可能有个代号噶嘛，即系沈茂平唔知边个咁，即系好多啲代号噶嘛，即系香港电台苏永康咁诸如此类啊。咁、 嗯、 你听落去，你而家你会唔会有啲唔开心或者有冇噶？ 咁传媒嗰啲咧，我系开心佢哋已经讲咗呢样嘢啦。呢、這个我冇特别影响嘅。不过系有一次我过关啊，我过关，即系嗰阵时已经拍咗 L 风暴啊，即系过关嘅时候咧，佢就望住我个 ID， 再望一望我，先生，你有啲似金城武啊。 你系咪用咗人哋个身份证？ 你有冇 show 先？你 嗰阵时我应该有， 因为 Adam 有时有 show， 有时冇 show 啦。 嗰阵时有 show 嘅，咁佢嗰一刻我讲嘅时候，唔系啊，我系破天狼咯，即系嗰刻系有少少觉得，喂，我做咗咁耐，你都仲分开唔到嗰样嘢。咁、 嗯、 其实唔系嘅，咁你唔系个个人都会睇电影噶嘛，系咪？或者会留意咁多样嘢，过关佢未必可能好忙做工作咧，可能厨房嗰啲人未必有机会睇电影咧，系咪？咁佢哋喺佢哋个四埲墙里边，未必睇到出边嘅世界。咁你系，因为我哋做演员系见好多嘢，识好多嘢，好多个天线可以开到好大嘅。咁我哋嘅即系我哋嘅知识系大啲，咁你唯有系接受，其实大家都系喺度喺呢个世界喺度行紧 walk 紧，咁见到系唔同嘅嘢，咁个系接受呢样嘢咯。 所以咧，其实佢讲到呢度咧，我真系好想问一下，因为演员咧，其实我觉得系真系好唔容易行，因为你行咁长嘅路， 你要去坚持，而我哋嘅坚持系咧，永远唔会知道个 result 系点， 唔知道听日有冇嘢做噶。 系啊，你永远唔知噶嘛，即系你嗱，你打一份工，你都起码一定会知道我个个月有粮出，或者我嚟紧可能 炒星洲炒米 就搞掂噶啦， 搞掂噶啦。即系，但系你演员系我系可以做好自己，但系唔 guarantee 你永远都会有嘢。 就算你做到几好都唔 系啊，系啊 ，exactly。咁点样去平衡自己，即系继续即系坚持行落去？你有冇啲乜嘢？即系例如有冇啲乜嘢嘅？你平时嘅生活啊，有啲乜嘢信仰啊、信念啊？点样去令自己继续行？ 我觉得信仰系非常之重要嘅一样嘢。我个细佬都系做 youth pastor 嘅。咁不过 for me 咧，我觉得系睇书。系睇好多书，因为我觉得你讲信仰啦，信仰对我嚟讲咧系一个 morals、manners， 依啲嚟学呢啲嘢。咁我咧就睇不停睇好多唔同嘅 biography， 成龙个 biography 啊 ，Dyson 个 biography 啊 ，Samuel Jackson 啊，总之系睇好多唔同嘅同咗好多唔同嘅人嘅经历。Robin Williams， 其实你会见到其实好多时唔系下都系赢落去噶嘛，即系嗰啲传媒就会讲啊依、這个啊梅艳芳依度成功依度成功依度成功，咁佢里边都会发生好多事，好多经历大家未必会知道，咁我就中意睇佢哋一啲可能唔好嘅经历去平衡自己咯。我记得 Morgan Freeman 佢讲1982-1983系冇嘢做，两年嘅时间，一个美国嘅咁劲嘅人系冇嘢做嘅。咁我对冇咁我亦都有好多一啲前辈啦，王伟啦，一个舞台剧演员，佢都成日同我讲，咁你 sign up 咗做演员，咁你就唔知道个 future 噶啦，无论系即系个经历又好，钱银又好，系uncertain 嘅呢样嘢，咁不过你同我即系佢同我讲咧，你庆幸都系中意做演戏呢样嘢，呢个咁奇怪嘅活动，咁你就不如继续做，只要你做到你中意做嘅嘢，咁嗰啲钱银啊，嗰啲 future 咧就会自然嚟噶啦。 Tell someone to love me, I need to rest in arms, keep me safe from harm, I'm pouring rain.Give me endless summer, Lord, I feel the cold. Feel I'm getting old before my time. As my soul heals the shame, I will grow through this pain. Lord, I'm doing all I can.To be a better man. Go easy on my conscience, 'cause it's not my fault. I know I've been taught to take the blame. Rest assured, my angels will catch my tears. Walk me out of here. I'm in pain.My soul heals the shame. I will grow through this pain. Lord, I'm doing all I can to be a better man.Tell someone to love me, I need to rest in arms, keep me safe from harm, pouring rain. Give me endless summer, Lord, I feel the cold, I feel I'm getting old before my time, as my soul. 好啦，点解拣呢首 Better Man 咧 ？Better Man， 因为我觉得咧，自己系需要做一个 Better Man， 我系 try 紧去做一个 Better Man， 永远都系嘅，永远都系应该要继续增值啊，继续去发掘自己之前唔识嘅嘢，之前唔识做嘅嘢，咁我先觉得先至系可以，好似阿志叔讲，点先至可以做一个更加好嘅人，演嘅更加好嘅角色。 唔得，我仲有嘢要問阿 Adam 係嘛？ 好多嘢， 阿嘉怡好似好多嘢想問佢啊！我哋講呢本之後，繼續同阿 Adam 傾偈啊！ 有一陣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私隐专员公署回应传媒查询时表示，早前接获一间传媒就汇丰银行旗下 PayMe 应用程式的查询，公署已经根据既定程序就事件主动展开循规审查。初步资料显示，2019年之前注册的用户，如果没有将哪个能够见到付款和别人付款交易的私隐设定由所有朋友更改为不公开，交易记录可能被其他用户见到。私隐专员公署建议，如果旧有用户不希望自己的交易记录被其他用户见到，可以在流动应用程式更改有关设定，如设私隐设定改为不公开付款交易及别人付款交易。公署表示，流动应用程式的服务提供者应该根据预设私隐模式原则，在预设设定当中启用最高级别的私隐保护。新任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社交专页表示，下午获行政长官李家超接见，双方讨论立法会作为特区管治团队一部分，怎样积极协助政府改善施政，促进行政立法良性互动，实现良政善治。立法会早上举行主席选举，李慧琼以五票的优势击败金融界陈振英，当选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届立法会首次会议将在下星期三召开，聚焦讨论大埔火灾善后工作。他强调会严格遵守议事规则，公平公正，给议员有发言机会。市建局就旺角洗衣街花墟道发展计划向受影响业主发出收购建议，包括以实用面积每平方尺15,377元收购自住物业，除了现金补偿，合资格的住宅物业自住业主亦都可以选择以楼换楼的方式，选择原址兴建新发展项目内的单位。至於非住宅物業，除了會按現行收購政策向受影響業主提出收購建議之外，為保留花墟的地區特色，市建局將在重建期間沿花墟道開闢建造一個在花墟中心的營運空間，給受影響的花店進駐。項目涉及191個業權，所有業主有60日時間考慮收購建議。市建局將會舉行簡介會，向受影響業主、住戶和商戶解釋收購政策、特惠津貼和安置安排等。針對花店或花卉相關業務的地鋪商戶，市建局會另設簡介會。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同非常干燥，听朝早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2度，新界部分地区气温显著较低，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气温稍为回升，非常干燥，但早上天气清凉，星期一风势颇大，短暂时间有阳光，下星期中期日间和暖。现在气温16度，相对湿度3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霜冻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中言堂主题：财政预算案咨询。 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香港浸会大学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麦瑞才。 出席的市民今个星期六一起就财政预算案表达意见。 一月十号星期六上周10点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2同步直播。 萧乐文主持，中言堂。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 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三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2026年4月1日起，所有的士必须提供至少两种电子支付方式，包括一个二维码和一个非二维码的电子缴费媒介，方便乘客缴费。没遵从规定的的士司机，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元和监禁6个月的。电子支付安装好，乘客司机同受惠，方便快捷，冇烦恼。 自己当年咧都系喺一啲叫做三毛大厦长大，学识通过知识改变命运，多谢贫穷啦，我要咁讲啦。 由前土木工程处处长到工程界立法会议员、议会新鲜人卜国明。 如果我第时做牙医嘅话咧，我成世仔30几年咧服务到啊，可能系30几万个病人。咁但系咧，如果我有份起呢条青马大桥嘅话咧，第时我服务到嘅市民可能以千万计、以亿计。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手下留情，耐唔耐情牵。 朋友仔， 久唔久 倾下偈。 好，咁今晚咧，朋友仔倾下偈咧，我哋即系复出之后啊，揾到拍天男上嚟啊，哇！我即系 好听，我觉得今晚 系咪啊？ 系啊，因为 你应该同佢拍合作之前听咗呢啲先啊。 系啊，因为都唔知道佢嘅，即系唔知道佢有咁多嘅咁唔同嘅经历咯。 系， 即系我觉得好，其实对你演戏都好有帮助。 其实好有帮助嘅，好多好多样嘢系你要睇得明咯。 系啊，同埋我知道佢系一个艺术家嚟嘅咯。 系啊，我之前唔知添，又唔知佢系大厨嚟嘅， 又系大厨啊，艺术家。 喂，嗱，以我认识嘅 Adam 咧，佢真系一个好人嚟嘅，即系我嘅意思咧，嗰个好系。你是一个比较简单的。 哦、我都曾经 send 个 message 俾佢啊。我觉得你是一个好人。 即是比较 sometimes naive 啦是啦即是 simple 啦咁样嗰啲啦。嗱即是你在澳洲长大又是一个即是相对地简单的世界啦厨房啊读下艺术。 澳洲好超 的。香港的演艺圈呢就我又唔敢讲系一个咩好复杂嘅世界但肯定系同你澳洲嘅生活好唔同嘅。 首先人多啲啦。 是啦。咁你返嚟你觉得最难最初最难适应嘅除咗语言之外啦、即係你觉得最难在演艺圈生活到或者令你适应到嘅系咩呢 其实返到嚟呢因为佢知道我喺外国返嚟呢就摆个俾个框框我㗎。咁、那个框框就係可能某啲嘢你听唔明啊你睇唔明啊。就总之就係 outsider 一个啦。咁呢个 outsider 呢样嘢呢我喺澳洲都已经经历唔少㗎啦。因为澳洲佢哋仍然同系 outsider 㗎嘛。咁冇啊咁而家咪可以善用到我混入一个社会嘅 skills 囉。即係for example, 因为我睇咗好多周星驰啊或者有好多司机又会倾到路啊因为我识揸车啦。咁其实好多样嘢系好多 common, 有好多 common points 系可以倾到偈嘅。咁就真系要运用呢样嘢囉。即系好彩嗰啲 people skills 都唔系差到去边。 但系你会觉得好攰啊？ 咁冇噶，咁你要喺一个新嘅社会里边，你就要做呢样嘢噶啦。我 Amsterdam 嗰时候仲攰啦，嗰阵时沟通讲，我唔识讲 Dutch 噶嘛、，Dutch 都系讲一两句嘅啫、，slap leg 啊，即系都系讲。 不过你劲啊，你睇龙珠都睇得明啲字，睇图画你都知。 睇画嘅啫嘛，咁因为你混入一个社会嘅时候，你就要学识点样去用佢哋嘅 language 去同佢哋沟通咯。咁好彩我真係广东话都劲过我个 Dutch 啦咁就变咗系就 smooth 咗好多囉。咁都唔系咁都唔系容易嘅有陣时佢哋香港人好猛嘅有陣时佢哋无论揸车有个翻工系啦佢哋就猛咁嗰个猛呢就可能会想 project 落你度咁如果你唔觉意就收咗呢个负能量呢就唔得了㗎啦。 哇、你都睇得几通喎即系你讲得几好就系因为你系一个 outsider, 即系所谓 outsider 的意思就是你其实成长不是在香港你是一个成长了之后回来站在客观的角度去看香港人他讲这个猛字真的讲得好、是很通而且很透是啊我们真的很猛的成日都 搭电梯又猛买又猛揸车又猛。 喂是啊是啊香港人是很猛的不知道为什么的。 是啊 但是很惨的其实。 其实我知道为什么是人多。 系纯粹系人多一 样。 你上到深圳仲猛啊， 同埋逼啊，住嘅地方好逼啊。我成日都话，如果嗰啲公屋啊、嗰啲楼啊，可以宽敞翻少少咧，自杀率都低翻啲。 同埋应该冇咁猛啊，大家系 咪？同埋唔会咁多冲突啊嘛。 系 太逼啦。 唔系你讲得啱，澳洲系有好多。area 喺好多即系地方，你可以好超。 同埋你又大自然啊嘛，你香港其实即系个个都好辛苦咁去工作啦，已经即系佢哋好少会即系出去行山，即系我哋就会成日都去行山跑步啫。但系即系你讲， 咁唔系个个人都会 系啊，即系呢个好难抽呢个时间出嚟。 人要翻工噶，边有啲咁理想 啊？咁理想咁你去沙滩坐咩？唔通 外国人真系会咁噶嘛？ 系绝对你 咁你嗱你翻咗嚟咁耐，你系。有冇染上咗香港人嘅猛？定系你继续都系好客观地去睇？诶、哎，佢哋系咁猛。 嗱，尽量我就 keep 客观嘅。不过有阵时揸车咧，真系好难嘅。 有冇路怒症啊？我哋 恨嫁女 即系有阵时落雨嘅时候咧、啊，就要真系好小心。 你要睇下恨嫁女团先得啦。 一定要真系话嫁唔中。 唔系咁猛咧，系必然有噶啦。不过要控制咯，要尽量控制咯。唔知点解有阵时星期六啊、星期日啊，朝头早去揸车揸到夜晚黑咧，真系好猛嘅人，好猛嘅。 系香港系零舍猛嘅、 嗯， 好啦，除咗呢样嘢之外，即系譬如人好多，个圈会有时大家讲嘅嘢你未必听得明啊，早期，嗯、好啦，仲有啲咩？譬如演戏、 嗯， 对你嚟讲嗱，因为你艺术虽然你搞艺术啫，但系本来你系画画同埋煮嘢食噶嘛、嗯，好啦，突然间要你去做演员，嗯、有阵时系做奸嘅，即系譬如喺读戏咁，你要做好阴险嘅，咁、 嗯、 你对于你嚟讲呢个工作难唔难咧？ 其实难嘅。是难的，特别毒舌里面那个不要讲个角色要做的事，讲我的演法，我是很喜欢讲的，我很喜欢用 expression, emotion, 因为我看很多 Jim Carrey 啊、看很多 Ben,、Mr. Bean 啊这些东西。咁当你去到现场，他们就你就坐在个观众、不是观众席，那个是法庭什么 那个栏啊。 那个栏啊你在栏里面呢,Jack 导演就跟我讲你要做越少的事越好。同埋你望嘅地方，你又唔可以望个 audience， 你又唔可以讲陪审团，你又要好小心。其实佢讲咗一个好聪明嘅，佢就因为佢写由佢导，佢就话你要揾一个安全岛啊。咁当 因為你系犯人，你会唔够胆望？ 系啦，或者你会你好多地方都唔可以望，你要揾一个位。咁当佢讲清楚呢样嘢咧，咁我就好容易做到啦。 都系一个心态嚟， 系不过要同导演个沟通，同其他演员个沟通先至可以做到咯。 嗯， 因为我单方面谂嗰件事，我系即系参同外国人嘅思想噶嘛，我演一个香港人未必系大家啱睇嘅香港人，所以真系要好多 compromise 噶。即系我要了解佢哋要啲咩，个现场可以 accept 到啲咩，你先至可以做个 at 出嚟，大家先至可以。 我觉得最难系言语啊，因为咧其实。即系因为广东话你唔系你 mother tongue 啦，咁你变咗咧，佢演戏嘅时候咧，即系点讲啊？佢要用一个唔系自己嘅语言，而佢又要兼顾住嗰个语言，但系佢又要感受嗰个 feel， 即系嗰个当下，即系嗰个 at the moment 嗰样嘢。但系其实佢个脑又要转紧，喺度 translate 紧佢嘅。我觉得呢样嘢系好。即系好撞咯，会系好难噶，其实真系。 嗯，同埋即系我就好少演戏啦，咁啊 唔系， 你 好多个， 你都有一场同我做噶。 诶、我都演多啊， 好多戏都见到你 玩嘅啫。咁但系真真正正要去所谓去 carry 一个角色咧，真系唔容易嘅。特别系即系香港拍戏，大家知好快啦，好忙啦。咁啊，有时候要临场去改剧本啊，有好多嘢。对你嚟讲，系咪都系一个挑战咧？ 初时嚟讲咧，系噩梦嚟嘅呢样嘢，即系你练晒你所啊，其实旧阵时同好多无敌合作咧，佢哋都未必中文好叻啦。去到现场改晒啲嘢，咁佢哋就喂我真系唔识讲嘅呢样嘢，即系你俾自己嘅障碍啊。不过咧，熟能生巧系咪啊？ 哇，讲得好标准啊！ 多谢。 你看你点样可以practice make perfect？ 苏老板嗰阵时同佢拍， 我哋嗰苏志威 就同佢合作嘅时候咧，因为我同苏老板好 friend， 好 friend， 成日过去食饭。咁喺现场咧，佢就改剧本啦。咁我真系想同佢讲，喂，苏老板唔好改啦，得唔得？不过唔系，佢改咗之后咧，嗰场戏真系好睇啲嘅。咁不过佢改我个 part 啦，唔系佢自己个 part。咁佢真系改咗好多样嘢。咁嗰晚咧已经好攰。唔理啦，总之佢讲咩我就照讲啦，冇问题 ，OK， 即系 自己俾自己嘅障碍嚟噶。 我都系噶，有时我觉得演员心态都好重要，即系有时你觉得啊呢场我唔得噶啦，我唔得嘅即真系唔得咯。但系如果你呢场你唔好谂咁多嘢咧，你觉得我一定得，我一定得，跟住你又得咗。 嗯， 即系呢个系都系自己俾自己嘅一个心态影响。 嗯，咁啊嚟到今日啦，都入咗行十年啦，咁啊。即系都唔知道叫做好彩定系唔好彩啦，咁就正值亦都系一个香港电影市道嘅一个低潮啦。咁啊，大家都明啦，有其可有公开啊，或者大家开工嘅次数即系数得出啦。好啦，对于你呢一位即系雄心壮志翻嚟无端端又入咗去做呢一行嘅演员嚟讲，你自己而家嘅心态系点咧？ 我个心态咧就我唔系太过谂自己喎，喺呢个 moment， 即系当然啦，而家系少咗嘢做，不过我觉得香港呢个地方咧系好需要爱。好需要即系大家一齐联盟去一齐去搞翻好呢个地方，或者搞翻好对方呢度嘅关系。因为我觉得首先有好多 friend 系离开咗啦，佢哋可能去咗加拿大啊、澳洲啊，就变咗香港人就越嚟越少，留低嘅咧就个大家承受嘅压力系越嚟越大，可能系即系有几个部门 merge 咗一个部门，咁就变咗你就要做十个人嘅工作，就变咗系好大压力。我觉得而家依刻咧，就大家应该要鼓励对方啦、真系要鼓励对方。 我觉得佢一个好人嚟， 佢系好人嚟噶， 好有爱嘅，其实 好有爱啊，系啊，所以我咪话，我觉得佢系一个好人咯。问下佢，我真系咁样留言俾佢噶，我觉得你系一个好人嚟嘅。 我批翻个 message 俾你啊， 系啊，我系咁同佢讲噶。 咁有冇谂过翻澳洲咧？ 咁其实冇嘅，暂时嚟讲，我都已经落咗几当生咗根㗎啦。觉得香港系我个家乡，唔可以离开，因为点讲呢，我离返个香港之后就会去过其他国家啦，即系美国啊、日本又好，咩都好啦。点讲呢，佢哋真系冇咁快㗎。即系香港你可以真系即系做好多样嘢。嗰、那个 pace 呢系你，我未去过 New York 啊，所以我唔知啊、不过我听讲有某几个地方系相似嘅。咁香港呢系其中一个地方，你去咗呢你唔会离开㗎。因为其实香港真系好多嘢系可以系有可能系可以发生㗎。 但系你会唔会想象有一日即系譬如啊要。 即系退休返澳洲啊。 系啦嗰种。 好闷啊。 好 闷 噶， 系好 闷嘅，好闷澳洲，系即系佢嗰阵时，就算而家嚟讲咧，系佢好似系慢十年咁十拍咁嘅 feel 噶，系真系好，即系好 relax 嘅一个生活，咁未必啱我啦呢样嘢，因为始终我系始终都系揾紧自己嘅 future 啊，自己嘅梦想啊，咁画个画啊，演个角色啊，咁澳洲系未必俾到我呢样嘢咯，我仍然觉得香港 画画咧啊，譬如唔翻澳洲啦，譬如你。搞下艺术，你仲有冇兴趣搞？ 其实有噶，有噶，有噶。不过近排就 focus 紧即系家庭，即系我同 Arthur 嘅生活啦。咁呢样嘢，咁又 focus 紧而家演嗰啲角色咧，就暂时冇时间去做呢样嘢。不过我想噶。 即系你会系嗰啲无端端买张纸喺屋企画下画，你可以噶嘛？ 唔系，而家系变咗唔系净系纸同笔啦。嗰日咧，我喺垃圾桶咧就执咗四张凳咁、即係一个可能係断咗一隻腳，一个断咗一个背背 你要執到呢啲嘢 唔係垃圾咋嘛，一定有。咁咁就執咗四张凳，咁就变咗咁我有少少时间啦，咁不如就拎返屋企，咁我鍾意斗木嘅。咁就嗰四样嘢就砌返埋一齐，就砌咗一张新凳出嚟囉。咁我觉得呢个又有 back support， 又可以用咗一啲离弃咗，即係俾人遗弃咗嘅资源。咁我几鍾意做呢样嘢。 哦，喂， 都 几 好啊！呢啲都 嘥，呢啲真系好男人嚟嘅，又搞艺术，又识你知你有煮嘢食噶嘛？ 有， 即系屋企都仲会煮， 不过简单啲啦，即系可能鸡胸啊， 又会跟住又会搞斗木啦，又识画画，仲又要演戏添。哇！即系 会太嗰啲叫屈机啊？系咪太屈机啊？咁样 屈机点解？ 我唔系好明白屈机咩意思啊？ 即 系 好听住 呢个词 咯， 好张 好张力啊！ 太屈机啦呢件事。 即系我唔知道，原来你系一个咁样嘅人。因为即系你知啦，譬如喺片场咁，大家都系讲个戏啊，间唔中讲下笑下戏、啊。 同埋佢都唔系好讲嘢，即系佢又唔系。 其实 Adam 唔系好讲嘢， 佢唔系好表达自己。 系啊，今日竟然喺呢度俾我撩咁多嘢出嚟， 讲咁多嘢， 喂，真系唔好意思嘅真系。 难得有机会可以分享下。 喂，但系我真心系希望有一日咧，可以真系试下俾个厨房你。 俾个镬你， 嗯， 煮餐饭， 煮餐饭俾你食啊， 净系要星洲炒米，我好想试一次黑天鹅煮嘅星洲 炒米， 好好， 因为 人哋咁难得冲咗出去嗰个门口，你叫翻嚟去， 唔系，因为一时买咗两手啫，或者你整下咕噜肉都好，我真系未冇识过一个人系 识整咕噜肉啊，嗬， 咕噜肉都得。即系都得， 都未识过星洲炒米。 星洲炒米我真系冇 干炒牛河啦。 你抛镬嗰阵时，我帮你影相啊。 好啊，多谢你。 干炒牛你都随时炒 啦，得， 随时炒嘅。 要用咁买米粉，要准备啲嘢嘅。 即系啦，即系譬如我屋企 可能要搞九个钟噶， 即系都要，即系总之我买嗰啲嘢啦，即系河粉啊。 唔使你买啦，我买啦。 牛肉啊，总之你炒到嘅。 厨师系唔中意人哋帮佢买嘢噶。 系你自己搞啊！你嗰啲首先嗰啲米粉你买翻嚟要浸咗先可以煮噶嘛。 我又唔知你买啲乜嘢 咯。得啦，咁你自己搞啦。 系我自己噶。 负责出钱，同埋出口 负责食啦。 喂，真系多谢 Adam 啊！嗱，今日仲未完嘅，我哋听首歌先。翻嚟咧，咁今日我有一个轻轻少少嘅确幸咧，同大家分享一下。 好， 明白你暂时有些虚弱，被压力压得很尽，困在这里，自隔了个天空，没法呼吸到一片风。万大事愿你先保重，在路上无力前进，要是慰问尚有作用，这个世界没那么痛。沿途总有光线为你照耀，无助软弱沮丧苦笑，难敌每日心中破晓，那又一片黑暗过不了，谁在世上懂得心跳，同样会被光线。未来有些空洞，没计划丧失冲动，隔在远处你与我怎沟通，就算关心也不抱拥，万大事愿你先保重，病愈后然后回涌，噩梦过后是个美梦，这个说法要相信，远处总有光线为你照耀，无助软弱沮丧苦笑，难敌每日心中破晓，那有一片黑暗过不了，谁在世上懂得心跳，同样会被光线保住，你我隔绝也未算孤独，心中拥抱便容易过度，最黑暗边迎接清晨，远处总有光线为你照耀，无助软弱沮丧苦笑，顽行信念终不缺少，那又一片黑暗过不了，明日过后一哭一笑，还是会被光线。 好啦，咁今日时间关系啦，咁我讲呢个小确幸咧，都同周嘉怡有少少关系嘅。 点解嘅？ 咁话说咧，就因为呢两件有两件事咧，你都同我一齐经历过嘅。 哦、 好啦，咁话说就之前就拍剧啦，咁大家知道啦，我成日都喺节目讲啦，拍剧就 壓力好大嘅，即係無論演員又好啦，或者導演都好啦，咁因為時間好少啦，咁好多問題要處理啦。咁啊，頭先都講，其實如果大家喺現場見到我，成日都係攰泡腮啊，或者烤黑面啊， 瞓緊覺。 老實講，我今次導遊又好攰啊嘛。咁啊，今次處理呢個電視劇咧，我係相當之壓力大嘅。咁啊，偶然亦都會有一啲所謂唔係幾開心嘅時間。咁啊，要經常控制住一個人嘅情緒啦。咁啊，譬如每一日可能有啲突發嘅事情要處理啊。咁喺某一个阶段咧，你问我咧，其实我都哇，我觉得我有啲顶唔顺啊，即系我觉得哇，即系又有一啲咁嘅事发生啊，或者哇又要处理咁多问题啊，哇一个人点顶得到咧？咁啊感恩啦，即系如是者又拍完成套剧啦。咁啊讲咩咧？我想咁啊，话说咧就我同周嘉怡咧就已经连续两年咧就参加嚟紧下个星期日咧要跑嗰个半马拉松。周嘉怡就提醒咗，喂你记得报咗名，你要练啦噃。咁我呢其实即如果佢唔出声我諗住算嘅。 冇得算㗎。 係啦。好啦咁我就俾阿周嘉怡呢就捉返去做运动。咁我想讲琴日发生咩事。咁琴日呢就喺你知啦拍完嘅嘢都要整即係你做后期㗎嘛。咁我喺一啲后期嘅过程当中呢又突然之间遇上一个超複雜好大压力嘅难题要处理。 係。关于我哋套劇㗎。 唔係㗎关于另一个 project 嘅。咁当时係我就哇，我话咦，又有啲咁嘅嘢搞啊！总之就好复杂嘅嘢要去处理啦。我当时咧有个好特别嘅感觉，我就谂，咦，点解我咁松容嘅？点解我好似觉得冇乜事啊，搞得掂噶？嗱，其实同样嘅事，即系当然啦，同我喺拍剧嘅阵面对嘅问题不尽相同啦。但系都系一啲好要好复杂去解决啊，要好处理嘅嘢。咦，点解我心态唔同咗咧？因为我做翻运动， 哦， 嗱，点解我要讲多谢周嘉怡咧？嗱，喺我拍紧剧嘅期间咧，冇机会运动啦，每日都朝头早六点就起身，跟住十一二点翻去都唔知有冇得教训，跟住瞓四五个钟头又要起身再做，咁啊不断喺度 loop 紧啦，都系嗰堆压力，都系一堆难题。你做完运动咧，我唔知嗰啲叫做咩氨定系咩酸定系 咩 分，系唔知咩分啊嘛？ 系啦，唔知咩分啦，总之就定系一个鸟巢啦吓。 离开咗 我发现呢原来你做完运动个人呢你真係会精神爽利你个人呢係会唔知点解你会 positive 咗同埋你嘅信心大咗当你再遇上问题嗰陣呢嗱虽然都係难搞但起码我的心态完全唔同咗。 哎呀咁太好啦 嗱我真係呢个呢係我一个好真实嘅体会因为正正就係因为类似嘅事情喺呢两个月呢我喺两个好唔同嘅状况下发生。当你个人冇运动啊又每日好压迫住嗰阵呢你就觉得世界末日嘅。但当你做返运动嗰阵呢你虽然都系攰但系你会觉得啊我好似我会有能力我会有一个能量去解决到问题。你成個人都 positive 咗，咁呢個要多謝周嘉怡。 哎呀，講呢啲啦，你本身都係諗住做運動噶啦。 我係平時咧，大家講開做運動都係，強身健體，識到朋友，練好啲減肥。但係咧，原來對於你面對人生嘅壓力咧。是有帮助而我就真真正正经历咗啦。 我好喜欢捉人做运动的、哦、所以娟姐呢将会走唔甩。 娟姐你都做运动啊。 娟姐佢都走唔甩。 因为咩事要觉得佢要做运动啊你觉得佢咩啊 唔系啊。总之我。 你想讲咩俾你 即系我觉得做。 几凶险你都 话。做运动咁好点解唔做啫 系啦一齐分享啊。 系啊一齐分享啊。同埋我觉得一齐做运动系最开心的因为你有时做唔到你隔离嗰个 encourage 你即系隔离你个喂顶埋去顶埋去。 我今朝咪就係啦，佢啊教練咧要我踩單車啊，要唔知咩谷到200個唔知咩 walks 嗰啲啦，跟住咧我已經就係嘔血咁滯，咁跟住咧無端端咧佢話得啦，你捱埋嗰個十秒咁啊，跟住咧即係衝翻翻上去 咁， 就係呢啲嘅挑戰咧，令你覺得哦，我離開咗個 gym 啦，咁當我要去解決一啲工作上又好啦，各樣嘅問題嗰陣咧，咦？我得噶噃， 系 心态系完全唔同咗嘅， 系太好啦！ 即系你行出嚟个人咧，即系 直啲系嘛， 即系企咧系条腰直啲啊， 条腰 真系 个胸都大啲啊， 系啊！所以咧，真系要鼓励大家咧，尤其是当你觉得个人状态唔好，无论系有少少唔开心啊，或者觉得有啲嘢好似解决唔到咧。你真係落去跑下步啊！ 唔係，同埋我都好相信一樣嘢，就係你個 vibration 好重要啊！即係如果你成日唔開心嘅時候咧，你會有一個 你会吸咗啲唔好嘅嘢，你只会一路越嚟越唔好咯。即系其实你要将自己 boot 翻上去，即系可能有好多人都会觉得啊，但系真系好攰啊，即系我翻工翻咗咁耐，即系你值得抽嗰个时间半个钟， 冇错， 好过睇手机。 系啊， 咁你就去做运动咯。 我哋三个都中意做运动嘅人咧 ，Adam 做运动啦。咁啊，而家十点啫，我哋 出去跑个步先啦， 跑全国道先啦。多谢周嘉怡，真系令我就系因为做运动。翻一个状态翻嚟，你见我个样咪光焕发翻， 冇错冇错， 红润咗啊， 冇错， 好啦，多谢， 喂，多谢柏天男， 多谢地碟干炒河同埋鲜鸠炒米啊， 等紧你啊， 多谢晒，多谢， 拜拜， 拜拜， 拜拜。